主啊，真的是谢谢你，主啊，今天主啊把我们都聚集在一起，主啊，你应许我们说，当我们奉你的名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现在就邀请你来祝福在座的每一个。主啊，今天晚上真是个奇特的晚上，主啊，真的你带来主啊，真的是李群阿姨，主啊，真的85岁，你也带来主啊，真的是聪聪，主啊，真的是更年轻的一代，主啊，真的是主啊，但是主你是永生的上帝。主啊，你是造我们那一个的，你认识我们每一个，年龄再大的主啊都不会，都在你面前都是孩子，年龄再小的你也懂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啊，一会儿我们交流的时候，主啊就求你让我们主啊超越年龄的限制，超越背景的限制，主啊真的是能够明白你要对我们说的话，也求你对每一个人的心讲话，让今天晚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丰富的得着。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我今天祷告的时候还真有一段话跟大家分享哈，我不知道那个新朋友，有两个新朋友哈，你们听说过圣经吗？Bible 哈，哦，你用英文就翻译了。阿姨听说过圣经吗？ 圣经。看 着 过书。 哦，你都看过这本书啊？ 看着本书没认真看过。 没认真看过，但你见过这本书哈，圣经。那你的印象中圣经是怎么回事？就是说，要人要问你说圣经是怎么回事，你会怎么说？ 圣经是讲那段历史的吗？耶和华或者是耶稣基督。 啊哈。 啊 哈， 造福人民，应该是这些吧。 哦，那你信吗？ 我也没有看过，就只是在网上有查到过。 查到过，你有什么信仰背景吗？ 信仰背景没有。 没有哈。 家以前我姥姥家那边都是信天主教，是不是有点？ 哦，天主教的哈，哇，那你离上帝不远，那个都是一个根上出来的。 也是有那个十字架。 哦。哇，感谢主，今天要让你明白，今天的时候你会你离他不远哈，真的感谢上帝把你带到美国来哈。然后呢，原来你是这个叫按圣经呢就说的那个你是义人的后代，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那个他们信上帝嘛哈，就是上帝的儿女，而你是他们的后代呢，你知道吗？那个就是很蒙祝福的一件事情哈，我愿今天上帝对你讲话。那阿姨呢？阿姨，你对圣经有多少了解？听别人讲过吗？没有哈。哦，那你印象中圣经是怎么回事呢？不太了解哈。圣经这本书哈，是一本人写的书，总共呢有66卷。好，他那个这整个叫圣经，然后圣经里又分66卷书，哈，就是说一卷一卷的综合在一起叫圣经，总共66卷，然后他又分两部分，有不新约有旧约，旧约是新约和旧约是按时间分的。那么什么叫新约，什么叫旧约呢？以哪儿划分呢？他就是以什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的那个日子，他来之前的就叫旧约，他来了以后哈，就是上帝从天上来到人间成为人的时候，再往后就叫新约。所以呢，分成旧约呢总共有39卷书，新约呢有27卷书。但是他有一个神奇的事情，就是这样，他写的哈，旧约呢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中间有一点点亚兰文，然后呢新约呢全是用什么呢，希腊文写成的。然后呢，最奇妙的一件事情，他的第一卷书的写作时间到最后一卷书的写作时间呢，跨度多少呢？你们猜多少年？大概1600年，啊，就是说这本书写了1600年。那你想，咱们中国的话，现在咱们是这样，往前推1600年，应该是谁的时候？ 学吧 好了，就不难为大家，我也不知道啊。但是总之来说，他们肯定不讲。刘洪知道那个谁？ 是什么汉朝后期吧？ 应该是汉朝。 应该是汉朝哈，汉朝后期。所以那个时候人的说的话都是跟我们今天说的话思想都不太一样了哈。我们今天讲 iPhone、iPad， 讲这个，那时候人懂不懂？那时候不懂。所以呢，我们中间甚至咱们现在你要离开中国有一段时间，我就发现你再回中国就有点跟不上形势了，认为他们说的一些词我们就不太了解了，认为有一些是有背景的哈。所以呢，但是呢，很有意思。这个圣经呢，从开头到结尾跨度1600年左右，然后呢，但是呢，讲的所有的事儿都是连贯的，不矛盾的，不冲突的。我不是说字面哦，我是说你要认识上帝了以后，所以这本书呢，又有一个，然后呢，它的那个作者呢，大概有40多位哈，这作者呢。不但年代也跨度1600年不一样，而且呢，他们的身份也不一样，有的是君王，有的是什么，有的是牧放羊的，还有的是什么，还有的是学者，还有的是君王，还有的是宗教领袖。你想想，同时代的哈，你看我们也算是同一代，就是说还是现在像阿姨最大的85岁哈，咱们最小的应该是那就不问你年龄了哈，在美国不问年龄哈，那我们也不难为你了。像聪聪的话，肯定是我们最年轻的，他俩跨度几十年，所以你看在交流的过程中，一定就有一些东西，阿姨可以讲讲你过去吃的什么呢？他听起来就像听那啥一样了哈，那个就不太。但是你知道，从圣经从第一卷书到最后卷书，你要在上帝的眼睛，神要给你开了眼睛一看的书，全都讲的都是一样的事，都是连贯的，连续的。所以圣经呢，那就是说圣经有两样性，圣经是一本人的书，人写的，但是呢，圣经呢又是一本独特的书，又是上帝的话语。所以真正的作者是什么呢？是上帝。所以呢，圣经里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写出神的话，所以呢很不一样。所以圣经这本书是很独特的，所以我们信了主哈，这里边一定要祷告上帝开我们的眼睛，你一定要读圣经。然后呢，你他慢慢会开启你。那我今天呢只跟大家读一段哈，读一段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讲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圣经你看表面看的时候，常常你会看他说很有时候觉得矛盾，有时候我今天就有一个矛盾在这个地方哈，我给你们读一段哈。这一段这个呢，今天我要给大家读的呢是在哪一块呢？是在路加福音，是新约的一部分哈。路加福音，你们有圣经的可以翻，没有圣经的也可以不翻，没有关系。第7章，路加福音第7章。第7章哈，路加福音第7章，然后呢第36节开始，一直到50节，36到50节，我就来读了，因为我嗓门比较大。另外的话，我知道李阿姨呢，她的耳朵那个就是说听力哈，好像你这边耳朵比较好一些是吧？ 这个戴了耳机。 哦，戴着耳机，这边的耳朵哈。所以我这样讲你能听，能听清楚 啊？ 我的嗓门大还是有好处的哈。所以我太太常常的说，觉得说我嗓门太大哈，看来有时候还有用啊。好吗？我来给大家读哈，我慢点读。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2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 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回去吧。感谢主哈。我们大家都知道耶稣是谁哈，这里头有三个人物哈，有三个人物主要提到的。那一个是法利赛人，叫什么名字？ 西门 哈。还有一个是叫什么？耶稣。还有一个呢？一个女人，连名字都没有哈。这个女人哈，所以呢我们看看，考考大家，看看这个是耶稣是谁，你了解的哈。我刚才听到聪聪说他也听过耶稣的名字，你耶稣你听过别人告诉你耶稣是谁？ 耶稣是谁？ 是谁啊？你了解的，照你了解。 是神 哈。你说耶稣是神，哇，太棒了哈。那个阿姨有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还没有哈，第一次听到哈。耶稣是谁呢？说得很对，耶稣是神。照他的灵讲，耶稣呢是从天上来到人间了以后呢，像我们每个都是父母结婚生出来的，对不对？所以呢都跟父母差不多的，但唯有耶稣不一样。耶稣是什么呢？在没有人以前就有了耶稣，在没有整个宇宙之前就有了耶稣。所以呢他是什么？他是造这个世界的那一个。然后呢，但是呢他来到了人间。所以有些人说，哦，耶稣年龄没有孔子大，又对又不对。对是什么呢？对呢，从人的角度，耶稣成为人的时间呢，确实没有孔子年龄大。但是呢，耶稣呢是什么呢？在没有人之前，照灵说，他是还没有整个宇宙之前的时候，太初的时候他就在那儿。所以呢，耶稣呢成为人是什么时候呢？他来到人间成为人的时候呢，是大概应该今天我们叫做公元前公元后，就是纪念他出生的日子。当然了，不那么准确哈，因为好像是有点差距，但是基本上来讲，其实标准的说法不叫公元前公元后，标准的说法叫主前主后。主来到了人间以后，然后成为人。所以呢他来到人间有个特点，所以呢他来到人间的时候是处女怀孕。所以呢人间只有一位是处女怀孕的，就是耶稣基督。剩下的都是什么？阿姨你活了85岁了，85年了，有没有听说有一个人是处女怀孕生出来？没有哈。然后中国历史5000年，有没有人在那地方读到过说处女怀孕？没有。认为人间只有这一位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要有个标志，就是处女怀孕是其中之一。所以呢耶稣来到人间了，所以耶稣又是神又是人。所以呢这地方耶稣有了哈，耶稣我们刚才出来了。所以呢那我再想问一下，还有一个法利赛人西门，什么叫法利赛人？谁能跟我们讲解释一下什么叫法利赛人？刘红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什么叫法利赛人？怎么说 呢？哇！ 怎么定义他呢？ 但是以色列里面也是 喜欢的。 啊哈啊，接着说啊。 我就知道他法利赛人是严格就是遵守这个律法的。 啊哈。 对对对，就是，表面上遵守律法，但是实际违背了这个主的很多他的爱的这个教导。 哦 ，OK， 好，谢谢。还有谁？谢谢，讲的完全对啊。还有谁再补充一下吗？还有一些？ 没有，我就是这个法利赛是大部分人，不是全部法利赛人。 Yeah, yeah. 因为我们老是说，好像说起法利赛人，就说他是不好的。 哦、oh, ，对对对。 就是说，也应该里面有那些也真正遵守的。 嗯。 也是有地区性的吧？是不是？法利赛人在圣经历史上来说是一个区域性的人吗？还是只是一个冠名法利赛人？ 嗯哼，好，这是个问题，不是答案哦。好，很好哈。那个还有谁再补充一下？我好好问题，好问题。那个那谁，柯宁指点头，谁是法利赛人？ 主要只知道宗教是宗教，是一个宗教的派别。 哦、oh, ，OK， 谢谢大家哈。刚才你们问的还说的都对哈，然后再补充，法利赛人呢是耶稣诞生来到人间的时候，他是犹太人，对不对？从肉身讲的话，他是犹太人，他是真正的人呢，不是一个假人呢，就闪一下就完了。他真的成为和你我一模一样的人，所以叫道成肉身。唯一的区别就是他是没犯过罪，是完美的人。哦，咱们一说没犯罪的话，咱们就想成什么了？没犯罪就没杀人放火，就叫没犯罪；贪坑蒙拐骗偷没做这个，就是叫没犯罪。不，那个叫没犯罪，咱们他叫完美的人。所以在座的用这个来讲，就是说我们都有瑕疵，但是呢，唯有耶稣是完美的。所以呢，他来到人间的时候呢，在当时的时候，犹太人中呢有几个有就是说那、叫做那个在宗教界有几个派别。一个派别呢叫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是要照着旧约圣经上所规定的每一条每一个字面的意思去守这个生活。然后呢，当然了，包括呢圣经上没有的他们也加上了。比如说他们呢为了就是安息日，有一个安息日，为了不工作的时候呢，他们是什么规定呢？你那一天不能走超过多少里路，然后那一天的时候你手中拿的东西不能超过多重哈。他们是很认真的哈。所以呢，法利赛人呢是一个，大家先不要着急啊，认为看了圣经以后一提法利赛人，大家马上就是说给他一个定义叫假冒伪善哈。但是呢，法利赛人呢当时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法利赛人当时的时候呢，在那个社会是最受尊敬的一些人，他们很认真的研究圣经，也很认真的就是说来遵守圣经。待会儿我再来讲那个他们的问题失落在哪个地方了啊。还有另外一个派别呢，你们会看叫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呢也是宗教领袖哈，认为那个犹太人都是信仰上帝的，所以他们也信仰，他们是大多数人都是祭司。哈，那个就是撒都该人。但是撒都该人呢对那个就有点不一样了。撒都该人的特点呢就有点世俗化，认为在那个时代的时候，他们是在罗马帝国的一个殖民地，然后呢文化上是受希腊文化影响，所以呢他们一方面信上帝，一方面他们的生活呢又希腊化，所以呢他们也不相信有鬼魂哈，不相信有天使，所以对圣经呢是什么，有一部分相信，有一部分不相信，采取这种态度哈。然后当然了还有其他派别我就不说了哈。然后呢我们先停到这儿。那么法利赛人的特点呢，在当时的社会中是说他们很有学问，尊重圣经，从外表上来讲人品也非常的棒，行为非常棒，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哈。所以这个叫法利赛人。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可以吗？好，一会儿我们从这个故事里你就看，照人看大家都喜欢法利赛人，都尊敬他们，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就这样的，他们对圣经讲解很清楚，然后呢然后呢同时呢他们又是有文化的人哈。咱们知道圣经里头有一个人叫保罗，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就是说他追求那种严格的照着那个生活，达到了那个一个地步，就是说大家绝对是尊敬他的 好 ，OK， 好，现在都这样了，那这个故事情节是怎样的呢？好，我们现在都搞清楚了，耶稣是谁，也搞清了法利赛人是谁，然后还搞清了那个女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嗯，对不起， 罪人 哈，那一说罪人，你想到什么？ 可能一般是不是指妓女啊，还是干嘛的？ 呀呀，是差不太多哈，啊，比较那什么哈。这个罪人呢，这个女人是个罪人，而且呢，说她是罪人的，是谁说她是个罪人？ 那个法利赛人吗？ 呀，就连人都觉得她是个罪人。你知道吗，在咱们这个世界上哈，你看阿姨，你活了85年，你是不是你常常遇到了两类人，对不对？是不是好人？坏人，是不是？是吧？不是全是坏人吗？ 那还是好人多。 好人多哈，还是遇到有好人有坏人。但是呢，你连你都觉得是坏人的那个，就是你说，那就是一定是在你的标准都在之下了。所以呢，这个女人是个公认的，大家都知道的罪人。所以我不知道我一提这个的时候，你会脑子中一想想，能不能有些概念就会出来。你比如说像中国，你一想到罪人，你马上会想到什么？ 打砸抢的。 打砸抢的哈。然后呢，再一说罪人，伟文你会想到什么？ 碰瓷的。 哦，碰瓷的哈，肯定是罪人啊。还有呢，那个 贪污。 哦，贪污的是罪人。李牧呢？哦，妓女是罪人。那个聪聪呢，你一说罪人你会想到谁？ 诈骗 的。诈骗的肯定是罪人哈。你看坑蒙拐骗偷哈，然后什么那个吃喝嫖赌抽哈，这肯定都是罪人了，是吧？抽大烟抽鸦片啊，吸毒哈，这些都是罪了哈。当然了，我这是借用咱们中国的随口溜哈，那个叫这些都是罪人哈。你想，就是说这个女人哈，道德水准就连人的一般的都赶不上的哈。今天我为什么选这个经文呢？我要让大家看看上帝的眼光是怎样看人的啊。所以呢，这个每个人的背景都是又出现了，情节是怎么样呢？你知道吗？那个有这个法利赛人呢哈，他是敬畏上帝的，也尊敬耶稣哈。他做了一件事，干嘛呢？请耶稣吃饭啊。你知道吗，咱们中国人好请人吃饭。你比如说聪聪，你会请谁吃饭？ 好朋友。 好朋友哈。然后呢，还有你尊敬的人，对不对？然后吃饭，你会不会去请一个罪人吃饭？不会哈。那最好离他远点，是不是？所以呢，他呢，这个法利赛人还是很有知识的，他觉得耶稣呢还是值得尊敬的。所以呢，他把耶稣请到家里吃饭。犹太人跟咱们中国人很相像的。我去过耶路撒冷，哎，我觉得他们很讲关系，他们也很讲关系。其实讲关系是没有错的，人和人之间讲关系是非常棒的一件事。其实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啊。那犹太人也是啊。所以呢，这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到家里吃饭，说明他对待耶稣的态度是怎样？ 恭敬的， 然后想要什么？搞好关系哈，很棒，这个是很重要。然后呢，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好，这个事情就展开了哈。那你耶稣来没来呢？ 来 了。耶稣愿不愿意跟这个法利赛人这个叫西门的搞好关系呢？愿意，要不然就不来了。你比如说我请那个周一来吃饭，周一给拒绝了，就说明是什么意思？说明他不想跟我再进一步交往。但如果他来了呢，欢然来了呢，就说明他想跟我搞好关系。所以耶稣有没有来呢？来了哈。耶稣来了就说明什么？耶稣想跟他搞好关系，对不对？想要建立关系跟这个西门哈。所以咱们这样，但是这个女人有没有被请的？你们猜？ 没有被请。 哦，一定的，一定是没被请。为什么呢？这个要有背景的。那个在那个就是说犹太人当时的习俗哈，法利赛人呢是不能够请不洁净的人到他家里来的。 他也不到他家里去，就是说你要远离罪人。哈，如果呢就是说他是个罪人的时候，你要不跟他来往。哈，这个咱们中国是不是也这样啊？也是啊。美国是不是也是这样？有没有美国人专门请罪人到家里头，就是说要有没有？也没有，这是全世界通用的，都是这样的，对不对？这是人间的道。你看那个咱们中国过去的时候叫孟母三迁，为什么要三迁啊？ 学区法 所以这是人间的一个正常的，对不对？所以他没有请，但是呢这个女人呢，要这个女人呢听说耶稣在那个地方的时候，然后呢她就自己来了。 我刚才这么说，我卡几件事，就是这个事儿，我觉得如果耶稣不在那儿，这个女的可能进都进不去。所以由于耶稣在那儿呢，这女的才有这个追求，这个罪人居然也有机会来到那里面。 感谢主，确实确实是，因为法利赛人绝对不会让她进去的，不会让罪人进到他的家中去的，就给打出去了，真的是这样。所以呢，就认为耶稣在这儿，他听说了，如果耶稣不在这儿，那个女人会不会去呢？他也不会去，认为他知道什么样的后果。好，所以呢这个事儿就发生了。咱们先不评论，先把这个东西，我会给大家一些思考的东西。而且他来了以后呢，他还带了一个东西，带了礼物来，带了一个什么礼物呢？叫玉瓶，里边装满了香膏。这又是一个概念。你知道在那哪儿的时候哈，在犹太人过去的传统，那个香膏哈，有点像那个什么一样，这个就是像今天那个化妆品一样哈，当然比化妆品还要那什么一样。他们女姑娘们哈，就没结婚的人呢，他们都会呢。据说哈，我要是有说的不准确的，给我改。我了解一点背景哈，听来的，但是不知道娃娃是不是完全准确。就是他们就会，女孩在没出嫁之前就会攒这个，就叫什么，像那个什么，就是攒这种香膏。然后呢，那当然了，香膏也分成色的，越成色好越值钱。然后他们呢一直攒到什么，攒到出嫁的时候带过去。所以呢香膏对一个女人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呢你们想一想，咱们这儿有好几个姐妹，你比如说那个就是说谭青，你最看重什么啊？我当然除了孩子以外哈，母亲都看重孩子，就是说东西上你最喜欢什么东西，最看就对你最宝贵的啊，物质的都啊， 健康 不是东西，就是那个具体东西，某一样东西， 钻石 珠宝， 香水 保持美丽的 啊， 我不爱珠宝，不爱香水 哦，不爱珠宝，不爱，那肯定你也有喜爱的东西。 我真的想 万金油 大饼， 什么？ 大饼， 我听说 大饼。 我真的， 就是你常常喜欢那个在什么样？没有哈。 喜欢，好像物质上没有特别。 啊，没有特别喜欢物质上的东西。好，那个俊华， 那个可以算陪嫁品是吧？ 啊，陪嫁的，就是说很重要的，就是说，哎，你结婚的时候你带了什么陪嫁，或者说他给了你什么聘礼？ 什么？我娘家什么都没给我。 我真的很。幸运，真的是不爱 出， 不爱香水，也不爱，也不。 所以什么那个什么聘礼，就是什么聘礼都没给，然后呢那个。 结婚的时候就很便宜的，也就嫁出去了。 OK OK， 好，君华呢有没有一样那个？ 是没有 啊。好了，别说了，一会儿说你们再伤心，回去找老公算账麻烦了。我今天是算是挑拨关系了，这不说了，不说了。 我是蛮爱买衣服的。 哦，衣服哈，有最喜欢的衣服哈，穿的哈。OK。 我很喜欢 买衣服。好，他这个呢就是这样，你就知道就有这么一个概念就行，就是说这个东西对他非常宝贝。他来见耶稣的时候呢，他没有空手来，他带了什么呢？带了最宝贝的东西来。对他最看重的东西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啊！你看这个女，而且她来了做了一些事情哈。她进去了以后呢，她做了一些事呢，你就会发现是怎么样呢？她呢站在耶稣背后哈，挨着他的脚哭哈，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啊， 姐妹们好好不好流泪哈，就是说她是真动了感情了，是吧？她在哭啊，然后呢，而且呢，她挨着她的脚哭哈，然后呢，这是蛮卑微的一个姿势，是不是？她没有啊站得居高临下，她是在那，然后呢，她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啊，你发现哈，圣经是谁写的？ 男人 啊，男人写的啊。真的，圣经所有的作者都是那个，都是男人的。然后除了那以外呢，还是谁？神写的。圣经是神是真正的作者。你发现哈，有没有那个你发现上帝把这个女人坐在她身上的事情写的多详细？细节你仔细看哈，他在那儿带了什么来，站在他的哪个位置上背后，然后呢还挨着他的脚哭，然后眼泪湿了他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然后呢再把香膏抹上。上帝真的，我读圣经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你要理解上帝是有思想有情感，上帝是一位，他有思想有情感。我们都知道哈，谈恋爱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太太在我身上做的有一些情节，一直到今天我会都会刻在我的心上，你知道吗？我会记着的哈。然后呢不是全部，有一些东西会这样的啊，那个，然后呢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上帝在每一个人，上帝，我们一说上帝他都很超越哈，是的是超越，但上帝又是临在的上帝，他在你跟他之间的每一个关系每一个细节，你坐在那个身上的时候动了，他都打动了他的心的，他都记得。你从这些例子上你就可以看到哈，然后呢他记得这么详细。那我待会儿呢再看，你知道吗？当一个人跟耶稣有这样一种关系的时候呢，你看那个西门是怎么反应的哈，那个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怎么样，他怎么反应？心里说，你知道吗？很有意思哈，咱们心里人和人打交道的时候，大家要记得哈。你比如说，我像那个，我跟那个伟文在一起的时候，我心里说伟文不知道的，但是你要跟神打交道的时候，要知道心里说跟在上帝的眼中是跟明面说没有没有区别？ 没有， 没有，在人有区别，在神那儿根本没有区别。为什么？认为神是造人心的那一个，不光造我们嘴巴，还造心的那一个，所以呢他是完全敞开的。所以圣经说了一句话，说人在上帝的面前是赤裸敞开的，心里的所有的心思意念是赤裸敞开。所以这个是一个高尚的人，这个是一个绝对是那个聪明的人，也是受尊敬的人，这个行为也是循规蹈矩的好人，叫法利赛人。他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他心里就发了一篇那个想，就是感想，说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说这人若是先知，这人是谁？ 耶稣。 其实他把耶稣请到家里来，尊敬他，但是他对耶稣真不真认识呢？他不完全认识。他可能把他当做一个好人，当做一个有学问的老师，但是他知不知道耶稣是神呢？还不知道，甚至他都不知道他是不是个先知，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个身份。那么他就说他在寻求，这个也不坏，这个人在寻求哈。所以呢那个接着的时候他说，如果他是先知，他有没有知识？他有知识。他说如果他是什么叫先知？先知就是说是替神讲话的人，所以呢先知里边是应该是有神的灵的。所以呢他晓得一件，神无知无所不知，先知呢替神传话，所以呢神也会把一些信息告诉先知，是不是？所以他知识对不对？全然对。我不是贬低他，他都是对啊，他有真知识。他说如果耶稣是个先知，就一定会知道什么，摸他的是谁。什么意思呢？他说如果耶稣是先知的话，就一定知道这个女人所有的底细。所以到这儿了哈，这是他的，你看有没有点像一个戏剧这样的发生哈。这样我们再来看，耶稣对他说，对谁说呢？ 对西门说了一句话，耶稣有没有责备他？说你心里想的是什么？这么污秽？没有。耶稣呢？你发现上耶稣知不知道？知道他也知道这个女人，但是耶稣呢要让他更认识他，所以呢，耶稣呢跟他说了，问了他一个问题，说西门，我有一句话要对你说。然后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这是最简单的人间一个道理，对不对？是不是？这不需要解释吧？对不对？耶稣就问了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呢，西门怎么回答呢？所以阿姨，你觉得呢？ 我觉得那个无愧的 啊，你说哪一个会爱那个，就是说就是感谢那个债主？一个是，比如说比如说我欠你50两啊，50两银子，咱们用翻译成今天中国话啊，咱们用说50块钱，他欠你5块钱。然后呢，你呢把我们俩的都说算了，不用还了，都免了哈。那你说我们俩谁感谢你感谢的更多呢？ 可能少的那个。 少的那个感谢要多，为什么呢？ 因为他可能很困难一点。 哦，我可是欠的更多哟。你们觉得呢？多的那个哈，认为我欠你更多嘛，你免了我更多的债。 说假设你们俩情况一样 啊，我们俩情况一样， 考虑问题的角度特别 哦 ，OK， 好，如果我们俩情况都一样，然后呢，我们俩这样的时候，然后呢，你呢，就是说免掉我50块钱不用还了，免掉他5块钱不用还了。 我是看谁最困难。那个人都会感谢我一些。 哦，谁更困难？那我显然这个是对的，我最困难嘛，欠50啊。然后呢，那个大家都同意这个道理，是不是？你发现神的道离我们不远，上帝讲说，神的道就在我们的口中，就在我们的心中，这个道理很简单。然后呢，接着耶稣就讲了，但是人在行动的时候不一定会这样。然后呢，那个然后西门回答，我想是多得恩免的那个人，就是说赦免多的那个人。聪聪可以理解吗？同意吗？啊，都同意哈。于是呢，耶稣说表扬他，说你说的对。然后呢，耶稣又转过来向着那女人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铜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又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矛盾出来了。耶稣这块说的时候又说另外一码事儿了，他说谁爱他多呢？这个不是，这个叫说谁的罪被赦免的多呢，爱就多；被赦免少的呢，爱就少。刚才那个道理是说什么？ 赦免多的爱就多。 这个逻辑有点不一样哦。我告诉你，我刚开始读圣经读到这儿，可给我卡了很久的。你看啊，记住，他前面讲的是说赦免多的爱就多，对不对？然后呢，赦免少的爱就少，对不对？大家脑筋急转弯啊！哈，现在呢，耶稣用这句话说，他说，因为他的爱多，所以他的罪赦免了，这还是不一样的啊。 因果关系到了， 到了，反了。对对，你看啊，哎，伟文一下 get 了这个因果关系反了，大家要注意看啊，上帝犯了一个矛盾在这个地方。耶稣开始先说什么呢？说用那话来解释说，这女人爱我这么多，那意思就是说我赦免她的多，她的罪多哈。那个西门，你是好人，你的罪少哈，所以呢，我都赦免你们，我都为你们担了哈，我都赦免你们了。然后呢，但是认为你少，你的罪被赦免的少，所以你爱我就少，对不对？然后呢，那个女人赦免的多，爱我就多。但是她这会儿又反了，她回来又总结了一下，开始对女人说话就不一样了。她就说完了前面那些以后呢，然后呢，她就说，因为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反了，是不是反过来了？他是说认为他爱多，我就赦免他多。 可以这么理解吗？然后他说呢，那个赦免少的他爱就少，他说你的爱少，所以你赦免的就少，可以这么理解哈，是不是？这有个矛盾，我要想大家，我跟你讲，当我在这块跨越了的时候，我对上帝的认识一下子就进到就是说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哈。那我们再来讲哈，于是呢后面再讲，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呢？竟赦免人的罪呢？他们不认识耶稣，所以他是说他怎么可以赦免人的罪呢？虽然他们恭敬耶稣，虽然他们也觉得耶稣不错，但他们并不真认识耶稣。然后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回去吧。耶稣又对女人讲了一些话哈，那这话很有意思，实际上他说什么呢？他实际上说，第一个说你的罪赦免了，第二呢又说什么呢？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的回去了。所以我现在要考大家说，既然已经罪都赦免了，那为什么还要说这句话呢？因为这个女人显然已经都做了这么多事了哈，她说她这么做是因为她什么？因为她是被赦免的多，对不对？咱们再回到前景哈，前景呢，这个女人进来了，所以对耶稣哈，把她最贵重的放的那个东西都放在耶稣的身上，然后用眼泪洗他的脚，然后呢又亲吻他的脚，然后又擦，然后用头发擦干，然后呢神的评价是说，认为他的罪多哈，认为他罪多被赦免多了，所以他这么做，对不对？可以这么理解吗？这是第一幕。然后接着呢，西门心里就说了，说这个上帝怎么让罪人到他边上去呢？哈，要是上帝真上帝的话，他不应该连一个先知都不要让罪人靠近他吗？别传染了，你知道吗？他们想的上帝怕传染哈，没有想到上帝杀菌呢，所以呢，他们理解是上帝怕传染，你知道吗？所以呢，他是这样想的。但是呢，耶稣的解释呢是说，给他做一个注释，是认为他的罪被赦免了，赦免的多，所以他感恩的心就多，所以他做这些事。这个女人，他给他做一个评价。但是接着耶稣呢，又对这个又讲了另外一个逻辑，说认为他爱多，所以他赦免就多，逻辑有点反了，有点反了。然后呢，最后的时候，耶稣又对他讲说：“你的罪赦免了，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回去。”是不是又跟第一幕又有点矛盾？不都已经赦免了吗？这都是神的话，所以我今天把这个问题摆在你们面前，你们怎么解释？谁来解释解释？ 因为你这不是说他进来，他是信耶稣是神，所以他才进来。 嗯， 他信他爱他， 嗯， 所以他的爱多，所以他的罪就赦免。 嗯，呀， 就反过来串过来。 串过来，哎呀，那个特棒，他把一个字加进去，信，啊，所有解开这个地方的 key。就是关键就是信。这个女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这个女人原来的时候见没见过耶稣？甚至都可能没见过耶稣，或者远远观望耶稣，或者是听别人讲到耶稣，对不对？但是她听见了这件事情的时候，她为什么要这样来对待耶稣呢？认为她信耶稣赦了她所有的罪，他信耶稣真的爱他，再来担当他所有的罪，所以他就采取了一个行动。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今天我问大家说，你信上帝耶稣，神的儿子耶稣已经为你的罪死了，死在十字架了，你信吗？如果你信，你做了什么？你都知道哈，我要信那个周一是绝对有经商的才能哈，他那个才能跟着他肚子一定吃饱，因为什么？因为他有那个能力，对好多东西的，那我会有会不会有行动？我跟他合伙吗？ 我尽力的要找那个周一说做什么事千万别忘了我搭上一把哈，然后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只要跟你合伙就能的，心一定有行为。但是今天在美国的话，我们常常讲一种信是没有行为的信心，脑袋承认哦，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为我们罪死了， OK OK， 我承认我接受这个 nothing happened。 这个信呢有点像秦始皇在中国活过，跟我有什么关系，顶多看看他的坟墓去观光观光观光。你知道信是极有那个什么，你比如说我要信的时候，我要在那个你比如说我在说做个交易的时候常常要交定金，如果我不信我能拿到这个东西，我不会晚上交定金的。我在半信半疑的时候也不交定金，你说是不是阿姨？是不是、啊、不能轻易交定金，交了以后就怎么样？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了。所以这个女人，我真的佩服。圣经里有一些哈，有些人呢说，这个女人跟法利赛人最大的问题不是法利赛人呢，她那个行为更好，这个女人更糟糕。他不，其实呢，常常人们说上帝爱罪人，其实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一个不是罪人的。我说上帝爱有信心的人，这是真的。上帝爱有信心的人。所以呢，这个女人呢，一信呢耶稣是这样的，她就用一个当有的那个跟她信心相配的行为来对待耶稣。她有没有缺据？没有。当他把那个最贵重的那个玉瓶拿来的时候，香膏拿来的时候，他没有缺据，然后他就做。我跟大家讲哈，这个不合逻辑又合逻辑。我们常常都用对待人的方式来对待上帝，叫做什么呢？先要小心查验，轻轻的投点，看看回去再怎么样。这跟人必须的，这是智慧。如果人人都是罪人，你搞不好就被他给骗了哈，坑蒙拐骗。刚才谁说最怕诈骗的了哈？那真的诈骗确实啊，你辛辛苦苦的东西被骗走了，这是很难的。但是你那是跟人打交道，一定要。但是要真有一位上帝的时候，咱们这么想，真有一位上帝全心全意爱你，给你生命，为你死，然后呢又晓得你心中所有的想法，你对待他的方式就不该那样，对待他的方式就压上，有他我就完全信他，没他我根本连这个边都不着。但我要试验，如果有上帝，他应该知道我心里所有的想法，他知道我现在对他所有的那个真实的，认为我下定决心要有他，我就全力以赴信他。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你那个查验是带着信心的，我就坐在耶稣身上，我为什么是就坐在耶稣身上，你看耶稣真不真。然后在你好多事情的时候，他的回应就来了。最难的是耶稣看不见，但是呢，最容易的也是一件事，耶稣看不见，但耶稣晓得一切。你发没发现，这个女人懂得什么叫信心？所以她没有什么把这香膏给随便给别人，她把这香膏呢，全然的放在了啥耶稣的身上，而且她投在耶稣的身上。你说她跟法利赛人那个西门谁更聪明？其实是他是聪明，为什么呢？认为他这个信，他所有的罪上帝都赦免了，所以他就来爱耶稣。在这个爱的过程中的时候呢，你知道吗？他的结局是什么呢？耶稣马上就说，因着你的信心，我就给你确据。你知道信心哈有两步，第一步我们一定要相信上帝所说的话和做的事儿。第二步的说，但你要有行为，你就要开始走上去，然后呢，上帝呢就回应你的信心，给你一个确据。那么这个女人得到的确据是什么呢？耶稣亲自对她讲话。我知道我们在座好多人都没听过耶稣讲话，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没有动用你真正的信心，你知道吗？耶稣讲话的时候是绝对是要针对你现在的情况，他不说废话。像我呢，常常呢，有的时候我不晓得人心，我在那个人心没预备好的时候，猛劲儿的去做工，最后的时候他也受伤，我也受伤。但耶稣绝不会。你发现咱们跟孩子打交道的时候，爱是真的，没智慧也是真的。明明的心没预备好了，咱们在那个地方以为唠叨多了他就会听，结果你知道结局是什么？没有用。 但是耶稣从不做这个事，耶稣晓得人心，你不用说，他知道人心中所存的一切，所以呢，他就什么呢？他就照着你心里的状况来引导你。其实他没有拒绝西门，待会儿我再讲西门，我先讲这个女人。这女人认为对他有一个信任，要说真有上帝就应该是这样，真有上帝就不会拒绝我，他就会拯救我。于是他就把他的信心迈上去了，信心有行为，他就去高抹耶稣，就去什么？就去就去遵从耶稣，哈，尽他的全力去尊崇耶稣。然后呢，他接着的结局是什么？然后神说，仍照你的信心。所以呢，这叫什么？他先信上帝赦免了他，因为他知道自己罪多，上帝赦免了他，他感谢。这个是从他的角度来讲，但是从神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说你有信心，你相信我赦了这么多，而且你的信心跟你的行为相配，信心跟爱是成正比的。你要信耶稣为你做了多大的事儿呢，你就会爱他有多深，可以这么理解吗？所以神看到的是爱，所以呢，他说你信我就是爱我，而且你做的事儿就是什么，信心的表达就是爱。所以呢，耶稣说你所有的罪都赦了，别看你罪多，没有关系的，我都赦免你。然后呢，接受耶稣讲话，你知道吗？神要讲话的时候跟人讲话是不一样的，神讲话的时候立马就成就。我还记得我在咱们中间我分享过一次，我在那个2004年的10月12号，我第一次听见神对我讲话说你，我爱你，我不爱你的罪的时候，然后接着他说我去掉你的实心给你的肉心的时候，我一瞬间我整个人就被更新了。我站起来的时候，我太太可以做见证，我站起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另外一个人了。我以前信耶稣也是半信半疑的，那样怎么讲呢，你要一把刀放在我头上了，我肯定不信了，我没那么大的确据。然后呢，你要是给我点好处的话，我可能就是说，哎，耶稣对不起了哈，咱们呢，如果我干过这种事儿，如果那时候我做那个刚开始做生意，别人总问我说你做多久了哈，完了我就知道撒谎不好，然后我一想到他要走了的时候，我就损失了，我就说我做了很久就撒谎。然后我当时跟耶稣的交情就这么深，我对耶稣的信任就这么大，所以呢，我当时的时候就是这样，回来了知道做错了，跟着耶稣认罪，但是下次的时候还犯。但是那一天的时候，当耶稣对我讲说我去掉你的实心给你颗肉心的时候，在我里边圣灵讲出这话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变了。我整个人的时候那个更新哈，从那以后的时候那个信心哈，砍掉脑袋都没有问题了。所以这个女人的时候，当她听见说什么呢，耶稣直接对她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说什么，你的罪赦了，就像当年她说我爱你我不爱你的罪的时候，她赦了我所有的罪。然后接着她说我去掉你的实心给你一颗肉心，我怎么也更新不了我的那些擦净我的心哈，用全力我也擦净，但是耶稣的一句话就把我的心全然更新了。所以我站起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个新造的人。所以这个女人哈，我知道她回去的时候她不再是个罪人了。这个女人所有犯罪都有后果的，你知道吗？犯罪的后果就是重担，你知道吗？咱们活在今天就在罪恶过犯里的时候，你的沉重，你的灵里常常身体上都有压制，都有力量在那个地方，就是那什么，就是那个捆锁在那个地方。但是你知道吗，当耶稣跟你讲了这话的时候，你那个东西就像说什么，一下子就像全然的重担都脱落了，就是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那个平安是无法，他说那叫得救的确据。所以我鼓励大家，你要对耶稣你真信吗？你信到什么程度？把你的信心用出来。不过我知道你们有信心，包括今天晚上你们来到这儿，这就是信心的第一步。你但是这还不够，你还要在日常生活中，你要知道对他来讲要讲真话。人为要真有一位上帝就知道我们心里想的所有的东西。阿姨你知道吗？他认识你，他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而且呢你跟他不用装，你就真诚地面对他，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你就得了耶稣的心了哈。跟耶稣交往的时候不要为人做，老实说这是这个女人的，这个女人先动用了一把信心，是挺冒险的。如果耶稣是个骗子呢，损失巨大，损失了情感，损失了什么香膏你知道吗，那个损失巨大。但是我告诉大家，他上帝是真的， 当你只有这样的时候去动用真的东西，你才能真视出上帝是真是假。如果你不动用真圣经上信心的时候，你永远视不出上帝是真是假。认为什么？认为你是自己在骗自己。认为什么？认为上帝是真的，我们是什么？你真，他就能得到那个真；你不真，你就得不到那个确据。所以呢，我跟大家讲，信心有两步。第一步呢，你信圣经里所说的，我们所传的；第二步呢，你要怎么样得到确据。所以这个东西，你要是从上帝那直接得到确据了，我不知道你们今天日常生活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说，真有一位上帝，我要尊崇他，我要荣耀他，我每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都要考虑他的感受，认为他是上帝，他又这么爱我，我不能让他伤心。你要有这个想法，有这个行为在做的时候，你已经开始，你就会得到一些确据，认为上帝说这个人是真爱我的。你看他做这些事啊，都不是为了自己啊，那个有名声得人表扬，而是就是为了我。那你说有区别吗？极大的区别。你为耶稣做的，他有反应；你不为耶稣做的，他没反应。人有反应，但神没反应。所以神没反应，你就没有缺据。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不少人有缺据，但也有人没有缺据，怎么办？真诚地对待耶稣。你就把握住一个东西，就是要真诚，对耶稣要真诚，然后你就会发现你一定会得到他真诚的回应。那么这个呢，那个叫什么，这跟脑袋的知识不成正比的，没有关系的。你看这个法利赛人哈，西门，他有很多知识，关于神的知识，但是呢，他对待耶稣的时候呢，他用的是什么？他用没用点心？用了点，要不然他就不请耶稣来吃饭了。但是呢，他又不信任他，他又常常的来试探他，所以呢，他没得到呢，也得到一些。认为耶稣也说了，也不否定他这个对他的信心。他说什么？只是你那个得到的恩典赦免少。他没说你没得着、哦，他说你尊崇我的时候你会得着，但是呢，你知道吗？他得到的是什么？只是耶稣跟他讲点道理，是不是、啊？耶稣没有说你的罪赦了。耶稣也没有说什么，你的信救了你，他没有缺据，他的信心没有缺据。你发现他们两个的结局不一样，所以西门将来呢还得要什么，走一段半信半疑的路，你们信不信？因为今天这个结束的时候，那个女人带着听到神讲话了，神直接更新了她了，然后走了。而西门呢，下次还得要去试探试探耶稣，再考察考察，看看耶稣是不是怎么样了哈。但是他会看到一个极大的见证，就是什么呢？哇，这个女人变了。哇，过去臭名昭著的一个女人，大家都指着她的脊梁骨的，没人跟她交往的，为什么今天有人？那你说你在演绎，你在那个编故事了，圣经没后面没说。我们再看那个撒玛利亚夫人，她呢结了七次婚，然后呢甚至最后的现在同居的都不是她的丈夫，但是呢她都什么不能没脸见人，你知道吗？在那个社会中就是公认的罪人。但是你知道吗，她呢是中午最热的时候去打水，认为呢在冬冬的时候，中午最那沙漠那个地气候最热的时候是没人出门的，所以她那个时候为了不碰见人啊，那尴尬哈、啊，被人家指指点点的，甚至躲开她，她呢这个时间没人的时候去打水，这样的一个人。可是当耶稣遇见了耶稣，耶稣亲自对他讲呢，说我给你生命的活水。原来这个女人犯这些罪，无非有一个原因，就是她的情感一直不得满足，她找了一个又一个，找了一个又一个都不能得满足。但是呢，耶稣说她通过罪总不能，但是耶稣说我给你生命的活水。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然后呢她呢里边的情感就得了全部的满足。这个女人呢就怎么样，回去了以后就不躲避众人了，认为她所有的罪都赦免了，她就去主动找那些人说我遇见了弥赛亚。我跟大家讲啊，真的得了那个得救的确据，那个力量是人间的神迹。所以你信了吗？真心的对待耶稣哈，在他的面前真诚，你就会得到确据。得到了确据，你就可以有更大的胃口 去真跟随他，然后你就会得更多的确据。所以呢，今天的时候我跟这块儿，我那时候跟那个神解开了这些的时候，我就说，哇，原来跟上帝打交道是最容易的一件事。因为他晓得我心中所有的东西，他认识我，他不用，我不用装假，你知道吗？阿姨挺累的，人活着挺累的，你说八十多年了累不累？有时候在人面前你能不能把你心里所有的想法都讲出来？为啥不能？他受不了，是不是？他们受不了，我也受不了，但是呢，耶稣说你不用讲我都知道，而且就是你们这样，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我知道你心里所有的怀疑，也知道你心中有黑暗。他知道了这一切，做了一件事，你知道吗？我要知道 Leo 对我怀着有一些想法的时候，我可能比如说假如说他对我心里头表面还不错，他心里头对我有一些那个就是说那个有损的想法的时候，我会怎么做？你们猜人会怎么做啊？什么？躲着他，不跟他交往，防着他，是不是这样？但是耶稣知道全人类心中所有的黑暗，做了一件事，来找我们，没有躲我们，道成肉身来到了人间，就是为我们的黑暗死在十字架，认为他是光，不怕黑暗，他要躲我们，我们永远在黑暗中，所以他要什么？光进入到黑暗中，所以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了三天复活，你安全不安全？所以今天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要真认识耶稣，一点都不要在他面前惧怕。我已经那么糟糕了，他还来为我舍命，那今天我还愿意信他，我还愿意认识他，他难道今天不是对我还能差了吗？所以呢，这个交往的时候，神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他的爱不是空的，不是只记在圣经上，他是来到了人间为我们死。所以后来我就越在神的面前，我真的跟大家讲，我一直到今天也不能把我心中所有的意念每一个意念都跟我太太讲，认为他受不了，但是我跟着耶稣一点都不怕，我越黑暗我就越靠近耶稣，我跟耶稣讲我就是这么黑暗，我也除不掉，靠近他。但是你发现一个奇妙的事情就发生，越靠近他，我还就越变了啊，越靠近他，还就越不知不觉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呢，不要远离耶稣，你一定要信任他，他绝对绝对知道你心中是想的，也知道你是所有的黑暗，但是他说靠近我，靠近我，就像这个女人一样，靠近他，靠近他，靠近他，而不像西门远远的观察研究，这个东西你永远研究不透，上帝就是上帝。我想西门一定会很纳闷，为什么这个女人得这么多，我又花钱又什么请她吃饭，我要不花钱她没这个机会，你看我都花了钱，但是这女人却得着了，喜乐满怀。可是我呢，除了跟耶稣对了一个话以外，剩下的时候里边还没有改变，下一次还得去慢慢查验，看看耶稣到底是怎样。你发现是不是疑惑还在？他是甚至他还会在想，为什么这个女人这么大一个罪人，她却爱他，他给了他这么多恩典，我也是这么样的，又有知识又有学问又研究圣经，我怎么没得着呢？这又是一个 question 在那个地方，他的心中甚至会说，这个神不是真的吧。我告诉你，信是那唯一的道路，跟上帝打交道的时候，你得多少就在你信心有多大，奥秘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一定要配上行为，你说我有信心，你把你的信心要显出来，而且呢，那你说怎么为耶稣做？我真的跟大家讲，你哪怕做最小的事儿，不在事儿大事小，对神来说没有事儿大事小，主要就是为耶稣做。我后来掌握了一个秘诀，就是我所做的一切事情我都是说为耶稣做啊，真心哦，不管人前的人后的，我都为耶稣做，不在乎人啊，认为你要取了人的荣耀，你就失了神的荣耀。你比如说你像那这么说吧，你比如说你像伟文都给李牧啊，坐在李牧身上，那非得要让那个谁，要让你岳母感谢，那也不可能嘛， 你坐在李牧身上了，那个你岳母呢又没直接受益，可能心疼女儿说哦还不错，这个我用的例子还稍微有点不太恰当的。如果再用那个例子说，你要是说不相关的人，假如说你坐在李牧身上特爱李牧，那对于我来讲的话我也不相关，这个东西我为什么，咱俩对咱俩的关系没有帮助。但是你要是为，所以我们做的好多事儿哈，是不是能够有帮助，跟建立神的关系有没有帮助，唯一是你的动机，从心往外你为谁做的。如果你是为耶稣做的呢，耶稣绝对知道，耶稣感恩的心哈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后来我常常的哈，我真的我在服侍中让我那种满足那种喜乐，我就常常，我跟大家举个例子，有一次哈，上帝爱你的心哈，让你都那个如果他管你很大的事儿啊，你会觉得说哦这上帝是帮我，但是他关心你的一生细节到一种程度让你都流泪啊。有一次的时候，那个教会有外展活动哈，然后我就在那块服侍哈，然后呢服侍的时候我早晨是禁食祷告哈，然后服侍的时候呢我是发那个饭盒给大家哈，可是那次来的人特别多，结果发那饭盒的时候呢就看就不够用了哈，那我们就说 OK 同工们，基本上我们这种状况同工都不会就不会吃了嘛，就这样的发，所以我们就继续发，那队还挺长的，只剩几盒了，然后我就走了，然后呢我知道不够用了，然后呢就让他们剩下别人发，结果呢大家都发完了走完了以后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同工就拿了一盒饭给我说剩一盒，没人动那一盒饭，特别你知道吗，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你知道吗，那是耶稣专门，他说没人拿就是给你的哈，我知道那是神，就是让耶稣就是说 Why I love you， 这么小的事儿哈，对我来说多吃一顿饭，其实我父母从小我一直都在家里头，我是中间的那一个，你知道吗，我是上面有哥哥下面有弟弟，上面有姐姐下面有妹妹，所以在我们家里头我的父母也不 care 我吃不吃一顿饭，我也不 care， 那样已经都成习惯了，可是耶稣 care 吧，这个就让我很吃惊，那么大一个神居然会 care 这么小一个事，而又是我这么小一个人，一个渺小的人啊，我们跟蚂蚁的差距的话，那个都耶稣跟我们的差距跟我们跟蚂蚁的差距要大多了，所以真的耶稣用爱征服人心，真的是我们要信的时候你没办法不爱他，认为人间你找不到这样的神，你也找不到这样的人啊。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到这儿，你们去试试他，动用你们真心心啊，一定要动真的啊，为耶稣而做，认为你要为别人做的呢，你为教会做呢，教会感谢你，你要为美国做呢，美国感谢你，你要为人做呢，人感谢你，但是你为耶稣做的呢，耶稣感谢你，那个叫信心，而耶稣看不见摸不着啊，所以呢但他感受得到，神是个灵，你心中的每个意念每个感受对他所怀的他都能够感应，所以我说跟神打交道是最容易的一件事，跟人打交道不容易，认为有好多误会，有好多那个人呢也善变，人呢又是罪人有矛盾哈，但是呢耶稣没事，所以呢我今天哈，我知道呢那个我们呢中间那个那谁，今天你听到耶稣了吧，耶稣爱你哦，信吗，信一点了哈，信一点了以后，那阿姨你信吗？耶稣爱你，信不信？ 没体会， 还没体会哈，好不好？你们愿不愿意哈？从今天开始呢，就是说邀请他来那个来祝福你们的生命，好不好？我知道今天我只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哦，你们没有证据啊，就像那个女人还没有证据啊，但是你们的证据得回去跟耶稣交往的时候就得了。如果我说的耶稣不真，那你怎么真诚对待他，他什么都不发生。但是如果我说的耶稣是真，你们要是回去真诚对待耶稣，一定会发生，信吗？就像这个女人一样，好吗？你们回去试哈，今天是开始，那你们做一个祷告，告诉神你们相不相信，你们不是完美的，有罪的，不配到上帝的面前，是不是？是吧？但是耶稣说你要知道你有罪，有需要你就来啊，你们有需要吧，好，那咱们今天来祷告好不好？你跟耶稣说，我带你们说哈，这次是我带你们说，以后你们得自己跟耶稣说，那怎么样，你就跟耶稣说真心话， 怎么办呢？今天以后你们有什么需要，心中有什么困惑，还有什么那个，不管是各方面的，跟他交心，跟他讲话，他会回应你们。他会在哪回应你？会在心灵灵里头，就是叫心里头跟你们讲话，就是意念中。好，会的，一定会的，好吗？那我们来祷告好不好？好，把耶稣接到心里头来好吗？好好，我们一起祷告，你们要同意就跟我一起说好吗？好，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感谢你， 我感谢 你。好，阿姨你要愿意的话你也说好吗？你要说给神听好吗？好吗？那你说出来好吗？因为你说出来的时候是说给神听好不好？好吗？你要同意的话哈，好吗？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 谢谢你， 让我听见这好消息，就是你爱我，在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爱了我，甚至赐下你的独生儿子，主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了，三天以后复活。主耶稣，我感谢你，谢谢你担当了我所有的罪，我愿意把我所有的罪都交给你，钉到十字架上，永不收回。我接受你做我一生的救主，做我一生的主，保守我走光明的道路， 走永生的道路， 让我真实的认识你。 我现在邀请你的灵， 就是圣灵， 就是神的灵， 现在就住在我的心中，永住不离。 我愿意做上帝的儿女， 感谢你， 感谢 我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感谢主，感谢主。你们说了哈，是说给神听啊，不是跟我学话呀，是跟说给神听。从今以后哈，阿姨还有那个聪聪，你的姥姥姥爷是吧？那边的哈，是外那个你们叫姥姥姥爷是吧？哦，那边他们所认识的神将来会成为你自己的神，就是说什么他爱你，你直接建立关系。阿姨你们过去从来不认识他，但是他认识你们哈。今天你能来到这里就这样，那你说我以后该怎么办？以后的时候你眼睛看不到上帝，认为上帝是个灵，就如同你看不见空气，但空气无所不在是吧？然后呢你跟他讲话，阿姨你有什么心里话？我知道哈，年纪大了有时候会孤独哈，会寂寞，有时候呢跟别人交流也有困难哈。你跟耶稣说话，你跟耶稣说话他会回应的，你会得到确据的。你就跟他说，耶稣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需要跟他讲，跟他祷告。那谁李牧的妈妈上次我问他，我说阿姨怎么样，那个上次不说他那个信吗哈，然后呢那我问了然后阿姨说哎我有事就跟他祷告，哎，他妈妈说还真灵哎，他说还真有真灵哈，这是上次他只跟我说的原话。我上次聚餐的时候我悄悄地问他哈，他自己跟他有交通交流，所以呢，聪聪也是的，好吗？跟他说话，你有些正在人生的道路之中的时候，知道你是个乖孩子，但是他是上帝爱你的，多听听他的意见没有错，好吗？还有一些事跟他讲，你。就在这种信任的过程中的时候，你会得到确据。耶稣喜欢人来寻求他，他也喜欢来帮助我们，认为他来了就是为了爱我们，你只要给他机会他就爱。那我们也要动用真心，别跟他说谎话，明明别说我心里头那个这样，然后就说那样，那跟神说就没意思了哈。就是唯有一个跟耶稣交流的时候，别说假话。我也知道你们跟人保证跟人的时候能不能说到不说假话我不知道哈，但圣经里说假话就是罪哈，所以呢说谎话说谎话谎言就是罪，所以你们呢如果呢不想说的呢可以不说，不说不是罪哈，好吗？你们那个什么跟耶稣交流你们会得到确据好吧？ 好，我们今天时间掌握的还不错哈，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什么剩下的，有没有别人有没有什么分享？ 啊，我觉得今天这个是这个女人的故事啊，跟那个主耶稣复活以后，他说他那个门徒多马那件事，我感觉有很大关系。他说多马，他说好像我记得有句话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他说这个女人其实就是这样，信是未见之事的是 实底， 是吧？是未见之事的实底，是所望之事的 所望之事的实底， 未 见之事 的 确据。 其实它主题就是还是这两句话，是吧？这句话，对。我觉得现在人相信的这个信仰都是实用利己主义多，是吧？就是感觉好像我只有得到利益了，得到实惠了才会去相信，然后他好像大部分人就是都是这样，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如果你没有你听到主耶稣知道他的教义的话，你就相信天地间就有一位这样有这样一位神，就相信的话，这样才是得到这个爱最多的，我感觉是吧。他说多马当时也是这样说的，是吧？对，他非要看到，非要摸到，我才会相信。他说呢，没有看到的，没有见到的就信的，是吧？他好像有这段、啊、 听见就信的人有福了。 听见就信的，对。 其实你们俩今天愿意信，这就叫听见就愿意信了哈。然后呢，后面的时候你会得到确据的，你去体验，耶稣是真实的。没有这个开始你没办法经历它。他说的对，听见就信的人有福了。 对，我小的时候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接触这个基督教，但是我小的时候我观念里，很小的时候我觉得宇宙之间就是天地之间绝对有一位至高的主宰，但是不知道这个是耶稣或者是耶和华，当时不知道。然后后来呢，我14-15岁的时候跟着一个就是一个本家的，就是一个他的亲戚，学了3天气功，当时而且练的就是，14-15岁，天幕也开了，晚上就是也可以看到东西，就是说，就是达到那种程度了。但是后来经历了很多波折，就是我一直在寻找这个，就是看各种哲学的书，就是寻找这个真正的信仰，所以说就是后来不管是练的就是身体啊多么的棒多么的，但是真的没有改变命运，还是最后找到了主耶稣，这真正的进入教会里头以后，才是真正的改变了我个人的这个生命。是， 谢主。 这个我推荐你看一下那个书，这个好像我们中国人对这个基督教信仰不够那个亲切，好像是跟这个历史有关系，他是我们中国人跟这个中东这个宗教好像没什么关系。但是后来我看过一本那个苏三，一个叫苏三的学者写的一本那个叫《向东，向东再向东》，他就是把我们这个华夏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根源，就是跟这个圣经，就是起源于这个还是起源于圣经里边，这个中华民族，他以前的神话传说了，都是给你解释了一下，但是可以作为参考，对，你可以看一下。我当时看了也很受启发，确实这个，因为你中国人老在传统里受这个中华这个神话传说啊，就是误导的就特别厉害，认为就是好像是跟这个圣经毫无关系。就是其实你如果看了这本书以后，我觉得还是有真的有关系。我们每一个人虽然被称为外邦人，但是也脱离不了这个圣经的这个。所写的这个历史，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这个 是有的哈， 啊， 灵界是有的， 是，灵界绝对是有的，这个，因为所以说，如果有这个锻炼过气功的话，他确实有亲身体会的话，确实，但是他灵界分为这个邪灵，跟这个圣灵，这个是绝对，如果你接触到这个邪灵的话，那搅扰就非常的厉害。 谢谢分享。其他人呢，有没有什么分享的呀？伟文， 没有， 啊，铃木，哇，太好了，太好了，哇！ 没有没有。 连他妈都有感动， 嗯，分享一下，或者是问题，你们《 西游记》跟那个有什么关系啊？跟圣经？《 西游记》啊， 嗯， 《西游记》都是瞎掰的。 那你说这些神话故事都是？ 神话故事，他是刘承恩当时据说是为了他父亲，就 是 啊，他是杜撰的，完全是杜撰的。 啊，那哪些呢？比如那《水浒》。 水浒这就是历史了，啊。 也是 神话传说， 也是小 说。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看一下这个《向东，向东，再向东》这本书解释的， 嗯， 很有道理。我感觉有的 啊， 没有。 他说我们中华民族，它是起源于那个夏甲，夏甲就是那个。亚伯拉罕的那个 yeah, 这个这些东西呢就是这样，我是建议呢就是说读圣经哈，那个只是个假设， 对对 啊，我没看过这本书，不过呢就是关于我们肯定有几项东西我们是肯定的，第一项东西是肯定就是说我们全人类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 对对对，这个， 然后第二个呢是很就是说肯定的就是说都是诺亚一家这个后代，一家八口，大洪水以后啊，所以人类是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其实这个东西已经呢，至于说我们民族到前面到底是哪一个，比如说那个，因为圣经没有记载，我们的那个历史中也没有记载。呀，对，认为那个谁有像那个，不过有一些哈，就像那谁他讲的，就是说那个，其实我们一定会有痕迹留下。你比如说，所有的那个民族里头都有记载，有大洪水的记载。都有这个方面记载，就是说各国的历史上认为那是全地的大洪水哈。然后呢，后面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很有意思呢，也是那个叫做那个，你像我们中国的汉字，确实汉字里头有一些，咱们汉字不是有那个那个，对，咱们汉字不是有是叫形意吗哈，有那个，其实呢意就是有个故事在里头哈，造字的时候有一些哈，当然有一些是象形的，有一些是什么会意的。那你比如说你像确实有一些东西，我们只是有一个东西，你想那个船为什么船是有一个舟，然后还有八口呢哈，我只是用在这个地方。那你说禁止的禁为什么是两棵树呢，底下加一个士呢哈，然后呢 这个 你说贪婪，我只是给大家一个问号哈，你可去想为什么贪婪的卵是两棵树呢，跟两棵树有关系，底下是个女呢。你要读了圣经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其实咱们在历史上也做说造字的时候，那个是传说是仓颉造字嘛，然后说造完字的什么，就是说那个震动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说明这里边还是有一些东西在里头呢。当然了，那个要是跟圣经一看，你还真的有一定道理，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禁止的禁那是在两棵树，分别善恶树和生命树，然后上帝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命令，命令他那个是好像是神的意思，在那个过去，所以神在两棵树那块发表了一个命令哈，所以禁止的禁哈，然后贪婪的婪呢，跟女人有关系，当然你们别被那个什么，圣经里说是我们的始祖是什么，夏娃先犯了罪，扔着这样的那个动了这个贪念，看到那个果子哈，更加的那种，所以有些，但是我建议大家读圣经哈，认为那圣经里边你会找到那个，那是神的话，真的，他会那个什么。不过呢像这种书有帮助，你像阮志明的时候还曾经写过做参考是没有问题的，有一些东西我相信是有道理的，但是至于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夏甲的后代呢，这个东西有点推测的大胆了一点，为什么认为呢， 后代不就夏甲， 对，认为夏甲的后代是以实玛利，而以实玛利呢确实是那个是阿拉伯人的祖先，我们跟阿拉伯人还是差距很大的呀呀，那个是有点点那个什么了， 对对，他只是推测，那个， 推测，对对对，那个推测胆子大了一点，当然了人可以推测，还有其他的有没有，其他的有没有，金华呢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感想啊，有没有， 我觉得信仰就是你有的时候不能用逻辑来推，他也很多人才想用写很多书去 prove， 对， 就是也是当然也是很 有帮助，很多人信的话都还是因为总是心里中觉得是还是给神的爱触摸到了，像我们这边很多信的话还是因为给神的爱触摸到。我觉得有很多我们，因为我们从大陆来的都有理工啊或学的都会有一个习惯讲去 proof 所有东西，就求证证明它习惯性这样做，但真正很多信最后还是生命给得着。 Yeah. 对，我们这边都可以有分享。 阿门，阿门，谢谢。俊华呢？有什么？ 我现在确实 struggle， 就觉得自己信心不够。 Uh-huh. 还没有，神还没有 touch 到我，我还没有跟他有真正的交通，所以我就是自己在不知道怎么能够让自己的信心能够。 哦，有一条路哈，就是踏出你的行为来，就是说你在有些事上靠着他，然后跟他在这些事上经历他，必须要有经历。那怎么办呢？就是说好，差不多哈，那个就是说经历他，俊华真的要有行动。比如说神呢哈，最大的一个 proof 就是什么呢？神是活的。耶稣如果今天不活着，你所有的信仰就都死了。所以呢，你今天怎么办？跟他说话。在你最 struggle 的事，最重要的事上 ，trust 的就是是。 我也说了很多啊，但是好像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哈、啊，哦，有照着他的心意，就是说你照你现在所有的理解，他指引的方向，你试着走走，试着走走，在走的过程中才能。好，你发现这个女好等你了哈，你发现这个女人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这个女人是什么？去坐在耶稣身上先坐。 那他，但是他是看到耶稣。我现在关键是，我就说是有一些意念，你不知道是神的意念还是人的意念，对吧？就是说你判断不出来，那怎么办？就像他说，我只能等，是吧？ 哪个 上一次他分享的就是走，不要有行动，等， 哦 ，no， 照照你心中哈。你心中觉得真的，后来我发现哈，你心中觉得这是上帝的道的时候，照你心中，不要欺骗自己，你就往上踏，好，然后错了，你只要你发现上帝是照着你的意念做，你说神，我真的认为就照我现在所有的亮光和良知觉得这就是你的意思，你就往上踏的时候，上帝就当做这是真的，然后呢，你要错了，他会引导你，他希望这种真诚。当然了，你不要什么呢？不要那个像这个西门，我相信最后他会认识耶稣。为什么？因为他也照他所有的知识来试验耶稣，所以他那心里不在想说他知不知道他是个罪人。所以耶稣没有谴责他，而耶稣说他是个罪人，我知道，哈。所以那这西门也得一个证据，就是说，哎，耶稣真是个先知哦，他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他回答我的问题，所以你就得踏。后来我就发现，你在犹豫的时候，哈，什么都不会显亮的。因为你不往前走的时候，没有行动的时候，那个光总是什么暗的。但你往前走的，哪怕你走的不完全正确，上帝有办法从旁边给你拨过来。所以呢，我又发现信心一定要有行动，这是我自己，包括我现在都是这样。我有一些感动的时候，我必须先做。我在做的过程中才发现整。慢慢拉开那个，就是那个叫做那个路线图。你比如说，所以呢，他说神对我们的引导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是信心的很吧？一步一步走，你要觉得是这样的，你就要往上踏一步，踏上一步以后，下一步就开了。好，所以呢，我自己觉得听你的分享的时候，我是觉得你有点像搞科研一样，就是在脑子中分析衡量太多。你必须选定了，照你所有的良知，照你现在对神的认识，就照他那个方向走一下，然后你就会发现出来了。我相信你的信心，我为你祷告，你要这样走，你会经历的，好吗？好，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到这儿了，愿神祝福大家哈。好， 谢谢， 好，感谢主。